苏芮的这张《牵手》发行于1993年，是一张不可多得的好专辑，平淡从容，秀勇深情，没有得失计较，只有真情流露。苏芮的演唱温柔而富于感性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牵手》。 因为哭过你的苦，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，追逐着你的追逐，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承诺，去说服明天的明。 牵了手的手，

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，爱情情安静的从你眼中滑落的泪，伤心欲绝，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，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，相爱一起幻灭， 一生何求是一首空灵忧郁的歌，在1989年，这首歌可谓是香港各大排行榜的常客。那时它炙手可热，是 TVB 热播电视剧《义不容情》的主题曲，从歌词当中对照出人生匆匆的无奈感慨。一起来听到《一生何求》。 不知哪里追究，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。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谁计较赞美与